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44集，很长的故事。回到座位坐下，龙申发现自己脑海里还停留在刚才那一幕，注意力完全没办法拉回来。玩游戏的何玉抽空看了他一眼。 老大，你没事吧？ 听到这句话，龙申更是烦躁，索性起身往回走。他一路走回刚才的地方，发现冬至居然还在，而且还一直保留着原来的姿势。龙申二话不说，抓着对方的手腕就往回走，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。 在这里等我。 龙申抛下一句话转身走了。没过多久，龙申把一瓶水和一个饭盒放在桌上。 吃吧。 谢谢。 冬至收下水，把饭盒推回去。 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 哼，老子头一回给个陌生人买盒饭吃，你居然还敢拒绝我的好意。 一出口就是满满的脾气。冬至从没听过龙申自称老子，不是之余还觉得满心滑稽。他强迫自己不要去在意这些细节，几口水下去，情绪平静了许多。龙申丢来了一张名片， 拿着。 龙氏设计董事长。 那种滑稽的感觉又涌上了冬至的心头。龙申见他拿着名片看了又看，忍不住问道， 你真不是为了接近我故意编个借口？ 不是，难道有人这么做过吗？ 当然，凭老子的魅力，这么做过的男男女女还真不少。你是我唯一一个接招的。 那我应该感到荣幸。 不用了，让我来一发就成。 虽然这样说，但龙申也没有做出什么霸王硬上弓的事，还是去而复返，给冬至买了水和吃的。 你相不相信，世上除了有跟何玉同名同姓的人以外，还有跟你同名同姓的人？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 我会认识他们，也是在列火车上。 这个故事很长，要从开往长春的列车上开始。那个龙身的出现如同夜空里的一颗最明亮的星，引领他看见浩渺广阔的宇宙。也许是故事离奇却又吸引人，龙身坐在他对面竟也没有打断。至极听到他中了降头，死期降临，龙身接受表白的那一段才终于出声道， 他不是因为同情你才接受你。 你怎么知道？ 男人的直觉。你也是男人，你当局者迷，当然感觉不出来。以你说的那个人的性格，不可能因为同情而喜欢上任何一个人。 是，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。 后来呢？ 后来我们就去了东南亚，找到了给我下降头的始作俑者，解决了对方。这时候一直隐藏在幕后的阴谋主使也逐渐浮出了水面。他去了日本，而我则前往美国参加世界交流大会。 你这个故事拖得太长，读者肯定会跑光的。 可是你不也还在听吗？ 龙申从口袋里摸出烟和打火机想点着，抬眼看见车厢内禁止抽烟的标识，啧了一声，又只好把东西放了回去。 那是你碰上了一个有耐心的听众。然后呢？ 然后阴雨纠燕，就是我前面跟你说过的那个人。龙申为了对付他，主动将魔气引入自己体内，再趁机用四象定心灯将他彻底消灭。但阴雨纠燕临死前就已经布下了后手，让人在昆仑山毁掉封印，破除阵眼，把阵眼下的镇兽凤凰放出来，彻底打通了深渊地狱的通道。大家闻讯赶去，努力了几天几夜，牺牲了许多人。 但缺口依旧无法弥合。最终，他选择吸收魔气，跳下深渊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弥补裂口，让其他人把通道封上。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他殉职的那一刻。故事讲完了。 愚蠢，翠凡这种牺牲自己拯救世界的故事，如果我是他，绝对不会干这种蠢事。明明有颜有能耐，搂着自己的小情人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不好吗？为什么非得去出生入死？ 如果他不这么做，深渊地狱下的魔气与大魔都会涌入世间，到时候世界陷落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 那就到时候再说呀，说不定在那之前危机就已经解除了。你也说了，在场那么多人，总不可能一个都不顶用吧？怎么别人就不牺牲啊，非要轮到他？换做老子为特管局做了那么多事，早就已经仁至义尽了，结果连个正局长都捞不着，谁还愿意留下来？我看你还是换个结局更好。 怎么换？ 就在日本结束一切，让阴雨鸠彦死在你那个龙身的手下，让这个龙身立个大功，回去就升任正局长，怎么样？ 那就不是他了。 没意思，枉费你的主角跟老子同名，老子还在这里听你扯了大半天的蛋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这种故事肯定没人看。 龙身重新抓起桌上的名片，塞到东芝手里。 嗯，跟你打个赌，你这故事要是以后真能出版，那我就请你吃饭。 要是不能呢？ 那就约个炮。哎，笑了不就行了？你笑起来比不笑的时候好看几百倍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幻想小说家。 我是画画的。啊，你别动。 干嘛？ 冬至从背包里拿出画板和纸笔，笔尖开始在纸上飞动。龙山忍不住探头去看，却见对方寥寥数笔就把自己侧手望着窗外的情景勾勒出来，没有上色，没有光影明暗的细致描绘，仅仅是几笔粗糙的草稿，龙身就已经跃然纸上。东芝把画像撕下来递给龙身。 送给你，谢谢你听我讲了一个故事。 嗯，画得不错，但不是我。 就是你。 你画的是你故事里那个龙身，不是我。 冬至微微一震，他看着龙身，对方也看着他，难得安静，半晌无言。 我想我该醒过来了。 这是另外一个龙身，另一段人生，也许开头很诱人，但绝对不是冬至想要的。 你是应该从那个故事里醒过来了，重新认识一下。我叫龙申，龙氏设计公司的老板，身家暂时还上不了福布斯，但包养一个小画家还是绰绰有余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